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就停留在他曾经是不是特别喜欢周杰伦。 哎，对，而且他翻唱周杰伦的一些歌曲还被大家熟知。 这次带来的这首歌呢有点意思啊，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。 今天是星期几，晴天转阴天，说还有阵雨，无聊的口头语瞬间拉近了距离。街上都很安静，一点都没有春天的气息，有一种小默契，小心有灵犀。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，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和你玩笑，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，都会看见一只喵，每次和你走在路上啊啊啊。

将往事留在风中。 这首非常经典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演绎。这首歌呢，是我们都知道在那个《霸王别姬》当中主题歌嘛， 没错。 嗯，但是再往前其实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。唱这首歌的时候让人觉得很唏嘘了。 没错，就是你想，这个是93年当时的那个电影，到现在已经数不清多少年了。 不过不同人的版本呢，总是有着不同的这个视角啊。比如说张国荣他自己去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是程蝶衣，他是在这个《霸王别姬》的剧情当中的， 对，沉浸在其中。 那林忆莲唱的时候呢，当然是带着他跟当时那个 李宗盛两个人的爱恨情仇。 对，那我们听到这一版呢，就是一种怀念了。 对，由古巨基来完全演绎的一个，其实你在听他唱的时候，可能脑海中回响的旋律还是张国荣那个版本的曲调。 说他跟这个张国荣之间的关系啊，有的是说古巨基当年是张国荣所提携的一个晚辈，说他在唱歌方面呢很有造诣， 对，所以被张国荣推荐。 所以可能也就是有一些渊源哈，他自己呢来翻唱了这首歌曲。 没错，今天这首歌其实和这首歌还是有一些关系哈，因为当时这个《霸王别姬》的电影当中是张国荣去出演的，而接下来这首歌是在2017年辽视春晚上由霍尊和杨赤来联袂演绎的《霸王别姬》版本。 这个杨赤，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下他是谁。 他就是一个京剧的演员，而且是国家一级京剧演员。当时呢，他也是这个出演过《霸王别姬》，演的这个项羽也是深入人心。所以当时这是霍尊去反串的女角来唱的是虞姬的一些感觉吧。因为词还是不一样的。 一起来听听这一版《霸王别姬》。